啊，那真是叫做过这村没那店了啊。 可不是呗，这我不就着急了吗？这药还没给我送来呢，这我黑呀白呀都盼呐，还这药吃上，好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它。 嗯，好，你就再等等，马上就到了啊，好不好？ 好，可给我送了呀，有我的这钟啊，这我着急了啊。 好的，在用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 哎，好， 好， 好，谢谢您老师，谢谢。 好的，别再着急了啊，再等等就到了。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 你好。 哎，你是李老师吧？ 哎，是的，是的。 哎呀，这把我急的。 哎呦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 你说我们这患者能不高兴不着急啊？ 哎呀，着急着急，可以理解理解，那也不能太着急，一着急我怕您呐，哎呀，这身子骨受不了啊。 哎呀，我这听到现在咱有这么好的活动，我就信任你李老师，还信咱的药砖。 哎呀， 还有那个什么茶啥和那个书啊。 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没错 啊。 哎，这茶和那砖同时用同时喝，哎，效果要两提速嘛啊。 对，那我这今儿呢也是给老头啊，这你说他都十来年了，这落下来这脑血栓后遗症。 脑血栓后遗症，哎呦喂， 这把人快折磨死了，都快一天伺候他的。 是吗？哎呦，那您这是最辛苦的人 了。 原来 这血压还老高呢。 还高啊？ 啊，宝宝，有一次在家就刚吃完饭呢，哎呀，他就感觉到这迷糊都站不住了，把我吓得。赶紧给儿子就打电话送医院去了。 哦， 送医院一查，那血压还都在220呢，低压120呢。 啊，120，120，哎呦喂！ 你说多吓人呢？大夫都说呢，这再晚了，这可真是太危险了。 那不是晚了，那分分秒秒都是夺去生命的事儿。 可不，你说他还经常的头晕， 那是一定的。 走道吧还走的不利索。这半边身子也不好使，我这啥干啥我都要跟着他操他的心， 这不行、 你说这咋办呢？我这心里都也急呀、到哪呀都这说有时候说不清楚，呜里哇啦的、还总流口水呢、干啥我都要扶着他跟着他、你稍微不跟我就担心他出点啥事儿呀，这再摔的磕的绊了咋办？一天到晚从早忙到黑，就忙他这点事儿了。 你看看， 吃饭呀，有的时候他自己吃一半漏一半的， 吃一半漏一半， 嘴巴不行了，老哥真的，我还总发麻发木的手和脚。 是的， 你说这人这身体这年岁大了，这再摊上这病，再加上这时间久了，这身上肯定就没劲儿啊。 对喽，久病必虚嘛，哪有劲儿啊？ 他喘口气都觉得累呢， 你看看。 完、我这愁的呀，这急的呀，你说这咋整？降压药也吃了，光给他花钱造进去了好几千呀。 哦，好几千。 西药、中药、保健品，这老早了。 哎呦呦呦呦呦，都是这样啊。 都就这样，我也担心呐。你说这自打听了你李老师的讲座，我就觉得人好也实在，比我们老百姓强。我也怕再走弯路呀，这刚听的这句句都说到咱老年人、中老年的老患者的这心坎里了。 是的，是的。 所以呢，我就想的是用上你这个疗法，让他也用用。这不用咋办呢？这想让他吃上一把吧。 是的，是的，没错啊。这啊，就好比老师这个人一样，这个人呢很实在，这个疗法也很实在。啊，你又用着它就见实效，但是你也说了，哎呀，这药吃了不老少啊，但是结果那是变化不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走错方向了，啊，什么叫方向？向前走要有自己的方向，别走错了，别南辕北辙。那你之前是不是南辕北辙了？ 那是啊， 对吧？所以记住，你那病就是。该开的不开，该拒的不拒，一定记住。所以很多人相信了，行动了，行动了，那康复他就来了，啊！ 对， 用心做，拿到家别着急，